锵锵三人行，虽然我们经常被定位为娱乐节目啊，但是呢，义军刚刚从英国归来，他带来的消息说明我们在这个国际的政界、学术界， 对我们打入学术界了，国际学术界 影响，对吧？ 对， 你看我们这个随便一个嘉宾，对吧？最近英国首相也要请你去会谈，对吧？你参加的这个， 我只能跟他穿的有点像，没有见着他，没有没有。 头发你以为不像吗？ 还真是哈、啊， 好像刚去完英国领了什么爵 没有 爵士勋章一样。 不是不是脱衣脱不是不是脱脱欧研讨会、嗯、对吧？你 去我不是脱欧研讨会， 你不是去英国参加脱欧研讨会吗？ 跟 脱衣研讨会 主要不是不是主要不是脱欧是我们会上会下在聊的事儿，但主要是中日韩在讲那个媒体和中日韩的关系。 哦。 然后呢，当中就有好像就有好几个是西方的汉学家，然后当中有一个发言，他就重点讲到说，在香港，锵锵三人行的作用非常重要。 对。 而且因为刚好前一天呢，是你们播了，是那个马老师去，不是你马老师，另外一位马老师， 马 维都去韩国吗？ 对。 不是在讲韩国的印象。 对。 因为刚好呢，因为我就说到，我说他们在讨论就是媒体。学界对于中日韩这个共同记忆怎么去塑造，我就说还有一样是旅游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对，锵锵三人行刚播了一次关于韩国的旅游介绍。 没错， 就你看我们这个进入学界不得了， 我不但进入学界，我们还进入这个收藏界，你知道吗？就是那天一个啊收藏界的收藏家的高层论坛回来就跟我说，说有个收藏家上去讲，说昨天那个都他刚说了买了个青铜器，然后呢人家付不起钱，然后又给人家求人家退回去，说我的， 哎， 这说明我们的 这种我们怎么借都借。我听有个朋友说，他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界也在谈《锵锵三人行》。 哦，那不出奇了 啊！是 这个早年间卡拉 OK 界是我们的主要受众， 是 当然了， 主要受众是没有他很夸张。他说大家唱 K 唱得很快乐，男男女女，一到放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说关掉。转台凤凰台看三人行， 这是我们的这个岁月的遗音了、嗯、想当年像当年啊，想当年、嗯、这个当然天上人间现在也倒闭了，也查封了哈，不准搞这个了。想当年这个中国的夜总会是有那个陪酒的小姐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恰逢盛世嘛，就锵锵三人行那个时候初期开播、 哦， 那个时候呢我也是犯了很多错误啊，当然我今天完全纠正了啊，就那个时候讲一些成人笑话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呢他们这些小姐们呢正好那时候 下班的 时候12点首播，他们呢那个时候刚刚起床，正好听着男女情色来在打扮，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说我在这个圈里就非常火嘛，那以至于就说我如果坐飞机失事了呢，说深圳一半夜总会得下半旗帜，哎， 我天哪，这多高的荣誉啊！ 所以继承他的老段子， 是吧？ 我 完全青楼薄幸名那个， 我是完全没有听过。所以你现在全部纠正了历史错误之后，他们就不可以， 所以就没劲了。 咱咱们反三俗了，但你那都英国什么汉学家，他都知道我们、嗯、我们层次。层层的， 我还没说完，你还进入大英博物馆了呢。 我 这一点点，不是我这一点点时间，我就去看了一下他那个95号房间，不是中国瓷器嘛？ 对， 那有那个鸡缸，就是像我都没好好看，斗彩鸡缸杯嘛。 鸡缸杯， 一群中国游客，那个有一个像一个导游的人在那儿讲，就讲到你们也讲过这个话题。哎呦。 哎呀， 我赶紧溜了。哎、对呀、啊， 无处不在。 待会儿谈谈、啊、到人事部，咱们谈谈工资。明年这不该发点花红了，我觉得、嗯、对不对？ 问题不晓得是谈好还是不好。 嗯， 大家可能后面也讲，所以他那个节目乱讲的。你看，跟那个戏事实不一样。 对 对 对，我们呢这个名声在外，但是任何事情啊都是这个二律背反的，同时也是臭名远扬。所以这个而且呢就说是，所以你看出世界在变化，对吧？这个义军呢这次去主要不是为了考察锵锵的影响，他还是去观察英国的变化。 对， 最近呢就是我就说跟你发型也像，穿的也像，都叫什么梅姨了现在。 哎，梅姨，对，我就说中国人特别爱叫人什么叔什么姨，奇怪， 就是这个相亲相亲的是吧？ 对， 哎，当年我就早期共产党提倡的那一套人与人之间的称呼，我现在发现呢全复辟了。 嗯， 就过去我们说那什么先生老爷什么的，这么大哥兄弟，这些江湖上这一套都是我们反对的，同志嘛，对吗？嗯、你看现在哎呦，见面就是文的哥呀、大爷啊，就是全是 老师啊， 老师嘛。 主要同志这个意义现在比较。 哎，我刚开始蛮不喜欢老师的啊，这个字不是谁都叫老师。后来觉得嗯，还是蛮好用，方便。 比方说特别对着你年龄不大不小的，比方说称呼女士又怕冒犯啊，你觉得把你说老叫你小姐吗，又怪怪的哈、啊、所以一律哈、啊、碰到谁啊，老师周老师、窦老师，所以现在我也改口叫你周阿姨啊。你 哎呦我的天，哎、 周一好不好？周一回来，你看你英国回来， 马老爷， 没叫马爷，马爷比较好听。 这个你说这个老师，这个我不禁缅怀一个已经去世了的台湾的那个文化人，叫高信江、你应该知道吧？ 哪儿？我那是我老师，我是他末代弟子啊。 哦、 我是他最后一个弟子 啊你说 高老师 高公 已经过世了，但是我脑子里还缅怀他这个印象。他这个人说话很幽默，然后呢在北京碰见我就讲，他说这个我太太啊是信这个基督教，他说我也跟着呢看圣经，然后他就说我也要学一学嘛。他说后来呢我看到一段，然后他说我回到大陆之后啊，他说我觉得非常吃惊，他说因为他说我曾经记得我看到过一段、就是说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一个征兆，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彼此之间称呼老师，所以他说我回到大陆我就吓坏、但是后来我翻遍圣经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话， 但 我反倒是看到就是说这个楞严经，佛经里面有个楞严经，楞严经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说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就是叫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就是说全是邪恶的老师啊。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就是印度的那个锡克教里面他们的这个神叫做那个咕噜嘛，就是那个老师导师 咕噜 他就是导师老师的意思，其实他也是那个一神教，他们也只能有一个老师。他那个经文呢，其实你把这个老师替换成这个基督也是都讲得通的，跟这个基督教特别特别合。其实他们也就是好像意思说，你要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意思说，你如果多个老师也会出现这样就不应该这个现象，应该是只有一个。 因为对啊，这高公你一说让我陷入怀旧的气氛，故事可多了。你说他太太信教了，他太太非常虔诚哈。我那时候在北京，那时候高公就在北京嘛，我去找他非常好客，你知道对。你好像把北京当做自己的家哈，他在台湾长大嘛，然后一定哎，大家朋友哎来看这个爵士吧，很漂亮，装潢很有格调。坐了一个钟头，又去另外一家店左看右看，然后不管带我们去哪里看，喝酒喝到多累，哎，佳慧十点钟我要回家了，跟我回去。我说干嘛？我要打长途电话回台北，跟我太太读经，陪我太太读经。每天晚上约了十点半。然后呢拿着长途电话哈、要花钱的年代啊，半小时跟他读经，感谢主。我在旁边抽着烟就看他，然后读完了我就忍不住了，嘴巴不好嘛，我就说高公啊，其实你不相信的嘛，你不觉得很苦恼吗哈、那高公就说没办法啊，家辉，你爱这个人你就要学习爱他爱的东西。 哎呦，这话说得好！ 哇，很感动啊，很感动。 哎、他这话是不是蒋介石说的？蒋介石跟宋美龄是不是也是这么回事啊？ 蒋介石一定不同意，蒋介石一定是说我也相信哈、我也信神。可是当然后来高公是不幸生病哈、在台湾生病了去世，他太对他非常照顾嘛。然后去世前几天呢，我跟张大春哈。我们两个都是他的徒弟嘛，张大春台湾作家是我大师兄哈，我们去医院看高公，他那时候化疗嘛，头发全部掉光了哈，他年轻非常英俊的哈，然后我们一进病房啊，就看到高公一看到我们呢，做第一个动作就摸头，他忘记自己头发掉光了，就摸头，然后马上整理仪容。他是那种人，就说 整理哪个仪容、 仪表的仪，仪表的仪， 哦，仪表的仪容， 对对，仪表就是他。 佳慧，你这是把人看死。 他非常注重自己，哎，一定要那是礼貌哈。他说那是礼貌这样子。然后最后临终以前，他也那个受死啊信教哈。那种他对于人的爱跟包容啊，我作为他学生。真是很惭愧，没有学到半分哈，所以说给你听，希望你学到。 所以呢，你看这个为人对吧？你这个为人好，你过去了之后，过很久，人们就经常的会缅怀你，会提起你，对吧？这个真是。当然，比起这个过去的人，咱们还是要迎接未来，就是说现在世界的大事。 这还是义军要跟我们讲讲，与其讲高拱不如讲梅姨，对吧？梅姨是不是给英国带来新风，你觉得？ 他是这样的，对，他其实呢，特别是在脱完欧以后的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是一个震荡期，前途不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不知道他具体怎么脱的这个细节。梅姨出来呢，你看他就是还是挺笃定的，对吧？他就给大家一种信心，脱就脱了吧。他今天他不是那个发表讲话吗？昨天是今天，他那个讲话就等于说，好吧，我们单方面先把这个价码开出来了，我们不是要跟那个欧盟谈嘛，我就清楚的把这个价码就开出来了，我这个单一市场。我还要，我不要有关税，我还要进入你们的这个市场，对吧？但是呢，我边界我自己要控制了，我这个移民政策这个、各个方面我不受你们管了等等。梅姨她从这个，我怎么叫她梅姨了？就梅姨吧。 周姨开始周姨。 她的各方面打扮也好，这个形象各方面在英国还是现在特别能被接受，在几个女，你看全世界几个女领导人中间吧，都纷纷不行了以后，纷纷不行以后，对，他还挺受欢迎的。 哎，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范儿。 This will give the country maximum certainty as we leave the EU. The same rules and laws will apply on the day after Brexit as they did before. And it will be for the British Parliament.To decide on any changes to that law after full scrutiny and proper parliamentary debate. And when it comes to Parliament, there is one other way in which I would like to provide certainty. I can confirm today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put the final deal that is agreed between the UK and a stronger Britain. That means taking control of our own affairs, as those who voted in their millions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demanded we must. 我看就说这个英国工党有个人评价这个梅姨，他这个态度叫鱼一根熊掌兼得。 英国一直就这样啊，从撒切尔夫人甚至从丘吉尔就开始了，他们一直是希望在欧盟或者在这个欧洲的框架下面要拿好处而少受这个束缚嘛。 嗯， 那个丘吉尔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 with Europe but not of Europe， 就是我们是跟欧洲在一起但不是欧洲的这个属性的，这句话后来被就是脱欧的时候被很多脱欧派就拿出来引用嘛。但其实呢，丘吉尔自己是推动欧盟的这个一体化一个英国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从二战的经历过来，他深知一定要把欧洲统一起来对整个大家是都有利。那么但他这个话被人寻章摘句给摘出来了嘛，这样子，那也用来说明英国长期以来，撒切尔夫人那个时候跟他们谈判的时候，不是让他们谈了好几个钟头嘛，就是谈不下来，就是我们英国就是不要，我们不能用你们的货币啊，什么什么。然后他甚至于谈了几个钟头以后就要扬长而去了，说我要上车了，我不跟你们谈了。就一女的就去要挟大家这样嘛，在后来没办法了，给他面子大家。但他就觉得我为了我的国家，我不要脸就不要脸，这怎么了？就是英国人，我觉得他们把利益经常说的就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不好意思， 这种当然是利益放在前面嘛，英文叫所谓 national interest 啊，国家利益，任何谈判都是这样。但英国梅姨哈现在提的这五个字总结嘛，要钱不要人嘛，我还是继续 差不多 跟你做生意，不要关税，可是我不要人，什么意思啊？我不要受你们那样人口自由流通的限制啊，你不要 看什么人，有钱人才要， 不要我收特别难民移民哈，这样子，他要钱不要人嘛。那刚周阿姨说了说， 拜托， 因为那个周姨说那个不要脸，我倒是觉得可以这样形容了，他有他的江湖地位来提出，有分量才提出这样高价码条件。说到底，他还是大英帝国当年的英联邦啊，还是他有他的地位嘛。对于欧洲来说，哎，别忘记他以前统治过， 对 不对？他所以呢，他就。再加上他的谈判策略哈，所以他就这样谈啊，我的价码先开高了出来，然后你看到背后接踵江湖地位是现实的说法，抽象的说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一个英国的领袖啊，他有他的荣誉感啊，他的荣誉感，我要对我国家的利益负责，我有这种荣誉感，我要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展开谈判，所以他们一直从 Churchill 又丘吉尔一直下来，你看每一个领袖都是有那种气度。 对，英国最实际的地方在于他就是梅姨不能在桌面上一直说的话，他底下其实有说过，就是说英国在整个这个欧洲，在整个西方，包括美国，英国的情报是很厉害的。 对，军情六处。 对，他特别厉害，就是说好，你们要不跟我谈吧。 那我情报以后不跟你们分享了怎么办？ 对， 这其实他非常强的一个价码，但他不能把这个明着来说嘛。这次我在英国看到，在伦敦，就是其实你在街头什么不太感受得到脱欧以后说有多大的变化，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但是看到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要就是脱欧之前的东西，比如说泰晤士河边那些好多新建的房子，就是新的公寓特别特别多，就是来买房的，就是海外那些就有钱的人来，就是来买房特别特别多。然后你再看他。我因为我正好跟一个朋友约在这个机场和市中心中间嘛，我们约在那个哈勒德那边，就那个商场那边去吃饭，就一看哇，那里边阿拉伯人是一块包区，而且他那个牌子都用阿拉伯语写的，因为他们有的都蒙头什么都看得就很清楚嘛，那一看是那个卡塔尔那种那个海湾的中国人一块，一走过去全是中国人，然后再是可能有还有一些我估计是那个俄罗斯人比较多嘛。就他这个地方就是说现在吸引的是有钱人，而且就是英国就说了，如果欧盟他不答应我们这种这个零关税，那我们市场就开放，就全世界我就低税，然后你们来做生意，就有钱人你们都来，我就这么干了。 哎，英国人其实特别就咱们这叫什么呢，就是当仁不让则善固执，但是我发现他们是对自己的利益这方面呢， 他的利益就是他的原则， 对，而且他给你摆在桌面上， 没错， 哎，就是很有荣誉的在讲我的利益。哎， 后面文涛后面那部分才重要啊，因为你讲利益的话，我们倒过来看好了，有哪个利益会让，有哪个国家会让利益？没有啊，从小日本到菲律宾到什么什么，他的盘算不管台面台底，都当然是讲利益嘛，最赤裸裸的嘛。我不是跟你交朋友， 这是有价值观的， 对，重点。我要对了，价值观里面是如何价值观跟他的利益不相违背哈，当然非常重要的计算。可是英国的特点在于说那种荣誉感，他就算再怎么吃了亏或者说做了坏事，他表达出来的荣誉感哈，他好像我不仅是对这个利益负责，我还对英国的历史负责，光荣负责。第二个很沉着。你比方说现在去伦敦去什么，经过这么大的脱欧争议什么什么，好像真的太阳明天还是升起啊，就像你刚说梅姨说好吧，脱就脱吧，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争取最大的利益哈，可能更好 with you not of you， 对，然后这个沉着啊，但是英国人那种沉着，所以以后好看，以后呢你看现在 Trump 川普上台，一个像发疯一样的美国总统讲话不断说什么，哎，不是这手指， 这样 我忘了他手指的，哎，不是跟一个那么沉着的英国的领袖哈，那个图上 的 对比。 这次在英国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英国人都在证明说，哎，你们不要把脱欧跟川普上台放在那个一块讲，所有的人都在讲，哎，脱欧什么川普上台把它当作同一种现象来讲，我们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们都认为说脱欧不管怎么说再糟糕，我们是有具体的政治指向，大家有不同的政治诉求等等吧。说川普那就是个疯子，就支持脱欧的英国人都会认为川普他们看不上。 没 那个范儿他们看不上。 他当上总统那一天我正在伦敦，我就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把英国人都惊着了，就是所有的餐馆就是我们吃饭呢，周围的每一只张桌子都在说，我觉得当时英国人对于川普当选总统比美国人还吃惊。我当时那印象就是这个世界的范儿变了，就像你刚才说，哎，处变不惊，这是所谓绅士风度的一部分，对吧？遭了多大的难，那都是一个绅士的一个幽默范儿。哎，你看，你像美国奥巴马他那个演说那个范儿，又代表了一种啊美国的那种过去的传统的精神。但是呢，我觉得最逗的就是这个特朗普，我现在特爱看特朗普，他一上来他是颠覆性的，你知道吧？他就是，哎，你们，我跟你说，你们北约每次新闻照片，哎，我觉得太逗了，弄得默克尔他们都没辙，对吧？他默克尔，你这怎么这样？然后北约最后我看德国那个国防部长这两天出来说。他跟他的国防不是北德国的那个外交部长说特朗普说的那不是他对北约的政策，他还没当上总统，因为什么呢？前几天他那个国防部长马蒂斯还说要重视我们北约呢，你知道吗？但是呢，特朗普什么都不管，哎，我觉得这挺好玩，而且完全他的表现呢， 有时候让我想起咱们那个抗拆迁的那种 钉子户， 啊，开新闻发布会，你们不是说什么俄罗斯嫖娼吗？上哐哐哐弄一大堆文件是吧？说你看，我都签给我儿子了，我这公司本来我要管我都可以管，但是我不管。你看，你看我怎么做人的？你看那律师过来跟大家说说，说完之后那个记者一提问，哎，你这个垃圾，我们不要问你，不准你说话。 我这次还听了，也不是八卦，是真的事情啊，让人挺担忧的事情。就是在英国就是学界，还有我认识非常熟悉的就在英国的美国的学者，但是是属于对中国极右，就特别右翼、特别强硬的，纷纷打包回华府了。特朗普在召唤。真的，然后那几个当中有几个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是不太了解中国，其实甚至没有来过，或者只来过就一两次。然后，但是他有关于中国的理论和著作，有这个态度，或者说他们就要给特朗普做参谋，我觉得这个挺让人担忧的。他们就都看到了这个机会，都回去了。 不是，就是我在香港碰见过几个这个就是算是富豪吧。他们跟特朗普做过生意， 嗯， 他们就吃饭的时候跟我讲说，这个特朗普啊，就属于香港人讲的那种啊，就做生意特别狠的，啊，就是一分都不让的，那个就是这叫什么呢？叫平地抠饼，对面拿贼。他就说是这么一人，所以说他组了一帮 CEO 建立这个内阁。你说最后会不会是一种完全的商业政治，就是完全的商人？哎，这样又未必是一定是不好的吗？ 我呢，一直我本来是在就我当然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川普，但是上台以后我一直跟周围的人说，你们别接着拿他开玩笑了，既然已经上台，为什么不指望他做得好呢？或者像脱欧这种事情，尽管你不支持，你不说，那你会希望他好吗？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大家这个对立的情绪会特别特别的严重。比如说在脱欧这件事情上，我的在英国的朋友就说，那我听到那些支持脱欧的人说，好，如果说我们没脱成，我们会继续斗争。那既然他们不尊重我的决定，我也不会尊重他们的决定，就会继续这种对立。特朗普这个，很多人都说给商人治国一个机会嘛，是，但是呢，你现在看到的他，如果他周围的一群人，其实还是可以分析出来他们是什么人嘛。他们很多人说他们有的是态度，而不是说有真正的理论或者是了解。你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挺让人担忧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 没有，我说让人担忧的，除了说因为他召集的那些右翼啊，那些保守或者说商人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性格。 对啊， 因为你说那些人不管什么背景，君君你说可以分析出来嘛，那站在什么背景什么阶级，他有什么利益，他的世界观怎么样，大概你算得出来，然后可以来谈判来交换哈，那还可以控制的啊。性格呢，没办法。我一直在想普通话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形容一个人的，广东话叫做一塌就着，就是好像相册 一点就着 啊，一点就着， 对对对， 就啊，你看 比较容易挑动这个矛盾， 对。那你看他对于种种的事情，媒体对他的报道，种种的事情，对于他处理台湾怎么好，好像他本来也知道，我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做啊。你只要给他挑衅一下，一挑衅来了，再给话一要讲出来之后呢，就不可收拾。因为哎，世界不是你老美的，你跟其他对手还有你的对手啊。然后那到时候， 但是他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到最后，全世界都得接受这么一个疯子，就是他就是这样。哎，有时候会不会啊？这个头啊是个疯子，但是全世界人民也都习惯了，他就胡说八道。他胡说八道完了呢，他的新闻发言人、他的幕僚再出来给他补。 他们说 会不会形成这么一种平衡？ 未来有个关键就是说，川普周围的人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方面呢，他们拿他当一个工具去实现他们的愿望，另外一个，哎，你给他设计这一套，他不按你的做怎么办？所以说他这个里面的关系就他就会很微妙。他们说包括那次接蔡英文电话都说设计了很久，说万一他到时候就说我不听了怎么办，你这很难讲。还有一个刚才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说我们呢，就比如说在中国这一边，我们其实对西方的左翼的人会比较，学者也好，就是政策制定者也好，会相对比较了解比较熟悉。其实我们对于右翼，特别极右翼的，通常比较陌生，不太知道他们。但你现在看到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光在美国，各个地方右翼都是在兴起，就他们之间会相互找到机会去你说的这种调和。那也有人说，好，这各方面极右翼兴起，反全球化等等，那左翼会不会有一个 反扑的，或者说反 对。但现在全球左翼的问题是，他们说再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从理论上能打败他，他左翼现在没有理论，没有一个领头的，因为大家已经接受了右翼的生活方式， 没有力量啊。 对， 因为左翼的理论当然非常厉害，可是要理论透过社会运动、社会实践，运动不起来。 对。